外国媒体最近报道了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革命活动消息。日本共同通讯社尼日利亚全国金日成金正日轴研究委员会网站、民主刚果全国主体思想研究委员会网站和德国反帝论坛网站现场指导消息也报道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对朝鲜人民军第15号水产事业所进行现场指导的消息。俄罗斯的塔斯社、卫星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网、日本神社通讯社和民主刚果全国主体思想研究委员会网站报道了金正恩同志观看马西林滑雪比赛2016的消息。中国的辽宁日报、黑龙江日报、巴西的人民时间报以及尼日利亚、民主刚果和德国的网站登载了在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逝世5周年之际，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瞻仰锦绣山太阳宫表示崇高的敬意，并出席中央追悼大会的消息。乌拉圭的青年报刊载了金正恩同志对盐山军民水电站进行现场指导的消息。德国的网站上载了上述消息和金正恩同志同朝鲜农业劳动者同盟第八次代表大会参加者合影留念的消息。上述新闻媒体登出了金正恩同志的照片。